清楚。我爱上了云，爱上你，独惜我生命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流鼻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深难忘去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柠檬树里的酸酸甜甜，就像刚刚品尝爱情的我们，懵懂、幼稚，甚至有一些土气的样子。接下来这棵树，它站在夏天的阳光里，许巍，树。